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邓丽君1980年的一个小心愿。一个小心愿的内容很简单，就是希望那绵绵的细雨，那些小雨可以永远留在人间。当然这样的愿望和种太阳一样是不可能实现的，而且实现的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在夏日的酷暑之下呢，仍然希望小雨可以带来浪漫，可以带走酷热。继续，接下来是一首翻唱歌，这首歌曲是来自赵传的《那个傻瓜爱过你》专辑当中的歌曲，田震是原唱，许巍是创作者，来听赵传带来的《执着》。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孤独总在我左右，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，是我无限的温柔。每次面对着你的时候，不敢看着你的双眸，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，有多少泪水哀愁。不管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的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 ，Oh my baby， 你看到我在流泪，是否爱你让我伤悲，让我心碎？拥抱着你 ，Oh my baby，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，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了泪。

在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生生世世，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翻起了日记，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。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今生缘浅不知道去珍惜，死后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死后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《来生缘》，这也是他1991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呢，就是《一起走过的日子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9年徐佳莹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《白旗》。白旗就是投降的意思，但在这首歌当中呢，说到的是不管经历怎样的坎坷，不管经历千难万险，我都不能举起白旗，因为总会等到和你分享精彩的那一天。

中国日报消息，将装有冷却液的背心通过管子连到一个圆柱形的制冷器上，打开开关3到5分钟，背心就开始制冷，温度调节到18至25摄氏度。目前面向团体定制，预计到9月公众能在网店买到空调背心。据了解，空调背心是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06所利用的航天技术研制出的，可用于个体冷却的防护设备单兵空调系统。据206所的研究员张行周介绍，当人员穿着背心时，背心里的冷却液吸收人体热量，然后到制冷单元进行冷却，冷却完毕之后再进入背心，从而给人体带来凉爽的感受。制冷单元将冷却液里的热量排向外界环境。北京晨报消息，记者从北京地铁获悉，地铁昌平站母婴关爱室已正式面向乘客开放。该站母婴关爱室位于站台层，与站内卫生间紧邻，门上挂有母婴关爱室的招牌，室内有婴儿护理台、哺乳沙发等专业性的母婴硬件设备，配有供吸奶器等设备使用的电源插座等基础设施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，舍不得你哭，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，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，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生命，做到任何能伤害你的人，就算被冷落，就算犯错，我都不走。我相信我不会无求，我愿为你放弃所有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闪躲，我愿陪你直到最后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就像我尽力而为，相信我。 能伤害你的人，就算被冷落，就算犯错，我都不走。我相信我无悔无求，我愿为你放弃所有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我相信我，别再闪躲，我愿陪你直到最后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无悔无求，我愿为你放弃所有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至少我尽力而为，相信我。 这是来自苏永康1995年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》，这也是好男人的一份承诺。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，来自2000年彭佳慧的《甘愿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爱你好像我迷啊在回家，往游来游去心惊呀。睡了一下，清醒一下，一眼看窗外到了哪儿。你的爱就像星辰，偶尔很亮，偶尔很暗。我不盼绚丽的灿烂，只求微光能挡风寒。洗个碗也就不怕难，更暖早放声哭喊。我要你别的都不管，倔强变勇敢，茫然变释然。 生去。